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最近啊，大家问的比较多的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事儿哈。另外一个，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装修问题。那今天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哈，原来北京电视台居家卫视的这个特约的嘉宾啊，也是我们北京电台的这个专家啊，装修方面的一些专家。当然，现在更是我们节目组陪同装修计划的首席陪同师啊，宋金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装修的问题啊，或者说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和电话两种方式来进行报名。公众号呢，就是大家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电话就是85013710,85013710。因为呢，我们在上班的时间呢，一般情况下是有人接电话的，但是呢，有可能因为我们晚上从七点，平常的是晚上的七点到八点是重播，那周末呢是七点到七点半是重播。有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这个听节目哈，可能晚上听完了以后打电话，那可能就有时候这个没有人了、对对，但没关系。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在上班的时间来打电话，或者说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这样的话，我们大家的留言我们每天都能看得到啊，会随时的只要您把电话、把您的姓名啊，还有您的房子大概的一些位置留下来，我们就会有专家啊给您去打电话的啊。我们这边呢上半段这个问题我们先说完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快讯。刚才那位会那位朋友，他不就说问一下这个台上盆台下盆的事儿啊，因为刚才时间有点紧张，没有说清楚啊。他说是不是台上盆坏了不好维修呢？他说想问的是卫生间用的这种洗脸盆 啊，就是卫浴的洗脸盆。卫浴的洗脸盆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个性化吧，因为像瓷盆的话，台下大部分都是台下的比较多啊，台上的呢没这个没有什么，我个人觉得都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在里面，只是你喜欢而已。但是有一点呢，可能台上的盆呢，如果我们做不好的话，可能溅水的几率会大一些啊，四处溅水的几率会大一些。如果是台上盆，台上盆，台下吧，因为可能相对而言的好一点。 没错，反正我觉得如果是厨房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用台下盆。 台下盆。 因为确确实实，而且我还是特别推荐这个不锈钢的台面的。因为之前嘛，就是我也是觉得好像觉得用一些什么石英石啊，感觉比较漂亮一点啊。但是说实话，它的衔接，就算你用台下盆，它的衔接还是没有这个不锈钢它能给弄成一体。 肯定的。 真的有的时候我自己去打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里面比如说缝那会不会起些霉斑啊等等啊，确实挺难打理 的。对，而且环保啊。 对， 我特别推荐不锈钢，因为不锈钢绝对是环保啊。你像有很多人，有一个大的操作台的话，根本用什么案板根本不用了， 对， 擦得干干净净，那就和面了，绝对没问题的。 对，因为三零四的嘛，都可以这个使用级别的， 都没问题的。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这种台下的，尤其是跟不锈钢衔接在一体的这种厨房用的哈， 很漂亮， 超级好打理。 对， 我就给我妈妈用了一套这个，就当然就水哗一下就全进去了，是吧？特别好用， 是非常漂亮。 然后如果是卫生间的这种呢，确确实就是要看了。因为看您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啊， 对 或者说是用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呀， 对跟简约呀、简欧啊，这些都有关系的啊。 对，因为这个倒是无所谓， 无所谓，无所谓。 比如说像因为卫生间你就是洗脸嘛、刷牙嘛，对吧？也就是一些这些，只要您平常勤奋一点，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 是的， 对。但是厨房建议一定要用台下。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属于那盆比较大。比较大的话，它可能做台下盆的话，它可能禁不住，所以你就只能用台上盆。 它基本上现在有很多的呢，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七百多的盆就是很大了，一个大单盆，一个大的下水口。另外一个呢，它台下盆的时候呢，它的焊接是很要技术的，啊，因为它要把盆和你的这个不锈钢板要焊接在一起。啊，这个是很要技术的。 对对对，所以哈，就是这个还是要看您那盆的大小。 是。 对对对， 嗯。 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哈，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公众电话85013710,85013710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啊。我们这边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也是刚才在上半段就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呢咱们也来说一下。然后浩瀚啊，他说高老师好，我说特想问问宋老师，为什么我买的都是好家具？为什么通风半年了还有味儿？是不是还是不环保呢？ 所谓的好家具与坏家具呢，可能如果我们的听众他只是从价格上，比如说我买的就很贵，这套家具很贵啊，有的就是很便宜，就所以他只能从这个上来断定他认为是一个好的家具。其实一个家具呢，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的，关键是要看它的 制作的工艺的流程，包括它的这个封边呐、啊，包括它的板材是什么板材啊，等等，这些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但如果说我们用了半年了，仍然还能说句心里话，就是可能进门有点辣眼呢，或者能关了门一段时间回来还能闻到味道的话，我真的建议你去可以去寻找一家我们的甲醛处理， 嗯， 啊，上门就要处理了。 对，而且 因为这种东西 检测一下， 对对对，因为这种东西的释放是无休止的， 嗯， 是没有停的。 甲醛要15年呢。 对对、嗯，最少要15年呢。所以说，它要是这样大量的释放的，假如说用半年的时间了，还是建议你用一个找一个这个甲醛处理的检测一下，然后把你的全屋家具进行一个甲醛处理。 嗯，没错。 嗯， 因为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作为装修陪同师的一个责任啊， 是 就是怎么去选择一样真真正正这个好的一些家具啊。这个真的不是说，就像刚才宋哥说的，不是说你说这个东西多贵， 对对对， 所以它不是以价钱来， 不是以价格来说的。 对，因为尤其是比如说现在家具啊，真的是很多， 是。 然后你整个可能也许你就100平米的房子，但是也许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各种各样的预评估之后呢，发现你这个房子里面可能承受的这个甲醛的量啊。可能也许只有比如说只能承担10，但是呢你把所有的你的家具你都是环保的，买的时候啊都是国家范围之内的，但是你买的多了，那可能在一定的我们这个100平米的空间里面，那它虽然都是环保的，但是它叠加在一起它也超了， 没错， 所以说可能它就达到了15了。那这个时候你虽然是好家具，但是它也是超标的。 对，实际上高老师，他因为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呢，我都亲眼见过，就是像很高端的，我就不提什么东西了，反是木之类吧，很高端的，老百姓买了花了甚至好几万，买到家里面去了。实际上它是真正的，如果用我们的眼睛来看的话，用我们的手来摸的话，我就感觉了，它实际上就是一层树皮，它的内堂根本就不是这个木质的本身的东西。它只是有一层贴了一层这样树皮，哎， 对， 你这个的话，如果说里面的木质材料不是一个很高端的材料，你外面贴了一个特别高端的一个木质皮的话，那味道是肯定要释放的呀。 对， 啊，所以有很多东西在选择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要真的要有观察，要看。 就跟以前我们说这个门呐、啊有原木门是吧？然后有木门， 是。 那你这个都是木门，那你怎么知道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原木门呢真的是就几块啊，大板子，但是如果你说实木门，它有可能里面是一些木块啊， 对对对， 粘合在一起的，所以说你说这能一样吗？它不一 样，绝对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在7月中旬的时候，尽量的带着 大家 亲眼去看，你自己去看， 没错， 教你去看哪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没错， 打开之后你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 是的， 那这个我觉得确确实实要带大家一起 去了解。其实我呢，高亮，因为你知道我高老师，我很长时间都做这种落地的装修大讲堂。其实我在这我也想真的想多说两句，我也特别的希望我们的听众呢，如果假如说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有这样的时间，自己的小区，无论是老小区啊，还是新小区，哎，我们可以联系联系物业啊，我们可以联系联系这个社区委员会啊，哎，请我们来去给他们去讲一堂装修大讲堂的课，我特别愿意，而且我郑重的跟大家说，全是免费的， 哎， 没有费用， 哎，这个好，哎， 真的 我都没有想到，对，真的，如果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如果、 啊、 比如说您家里那块正好是这个， 对， 有很多要想装修的朋友， 对， 不妨呢可以跟这个物业谈一谈，我们其实只要有一块地儿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现在天气热，我们晚上也不用白天，比如说5、6点钟大家吃完饭了，有个院什么的坐在一起，然后我们大家去聊一聊，就聊这种装修大讲堂的东西， 哎， 多好啊， 您这想法太好了， 多好啊， 真的是，我们节目之前也是特别想说呢，我进的社区里面跟大家真的好好的去交流一下， 是 让我们比如说宋老师啊到我们现场跟大家讲一些装修方面的知识，因为我们全公益的纯免费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就是想把一些好的理念告诉大家。 您能够 别上当了， 一瓶水就行了， 对， 我带一瓶 水 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 是、 哎、真的 是特别好，特别好， 真的是。 你跟物业说，其实这个特别好的是，对老百姓吃完了饭了，拿一个马扎，拿一个扇子，坐在这听我来讲一节课。 嗯， 我相信每一节课，因为我做了很多年了，高老师是你知道的， 对，我 知道，因为你们真的是能受益的，无论是从装饰公司到最后一个开关，你们完全是受益的，真的是特别好的事。 哎，我觉得这主意太好了。 好， 那以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多做一些这种样的活动。 是，其实我特别愿意做这种事儿。 对，要装修的哪些这个小区们是吧？ 对啊， 可以来跟我们联系一下。 对啊，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又不收费用。 讲嘛。 我们给您讲一讲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挺好，挺好，挺好。行，大家呢，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互动。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因为确确实实现在人很多， 是， 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呢，一定尽早报名，然后我们根据大家一些装修的时间的先后吧，给大家去安排我们的这个陪同的老师们到您家里去给您看一下，好歹您了解一下您家是什么情况，是吧？跟您家的具体的这些问题，给您提出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这种意见，对您以后装修，不管您请什么样的装修公司，都是有好处的嘛， 没错，没错。 好的，那我们下面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快讯完了之后，我们再继续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近年来呢，家装市场发展呢是日趋成熟了，那以往的马路游击队也逐渐被家装公司和建材市场取代。但是记者走访北京家装市场发现，说家装行业依然水挺深的哈。面对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那不少商家玩起了价格游戏，先抛出低价诱惑，再低开高走，或者是千方百计的从质量上去降成本，让消费者呢是苦不堪言。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特别强调，就是我们无论是选择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还是一定要在合同上多下功夫，要看合同。有很多的现在都是这样，就是低的给你个价格。我那天碰见一个10000块钱两居室，我就给你装了，你简直开玩笑，那怎么可能啊？但是后面等到他真的进场以后，给你拆的乱七八糟了，然后他再告诉你，这你得加5000，那你得加8000，加不加不加我走了。但是留了一个尾巴的时候呢，有很多装饰公司不愿意接这样的活的。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严谨你们的合同，主要是看你们的合同，要看每一个步骤，看得清清楚楚就对了。实际上这种东西你玩了很多年了，有很多人专门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的，很多很多，现在少多了。少多了。 所以我觉得说现在给大家一个标准吧，我觉得就是大家您可以把您的房子呢，比如说每平米按照500块钱的这样一个标准来算，大概就是你要装修的一个这个费用，当然不包括家具家电啊。 对，就是一个基础施工。 基础施工，对。所以比如说100平米的房子，你要乘以这个500一平米的话，差不多在5万块钱左右啊，能下前后吧。那所以说有这样 还不含水电。 啊，对，不含水电， 这肯定不含水电， 肯定不含水电，因为现在装修很少说能帮大家水电了。 对，因为水电呢，它是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走的，它没法给你断。 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就知道我大概多少钱是可以的，就是你低于了这个钱，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对对， 因为之前也说过，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 吧？ 对， 就是你把所有的价格都压得很低，连施工的工人钱都不够，他肯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给你， 对 对 对，肯定的。 我说的这个五百呢，差不多就是属于中等的一个价位吧，就是100平米的房子大概5万，比如说我要是50平米的话，那就是25000，差不多。 差不多 啊，这样的一个费用，大家自己心里有个谱，就行了啊。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2018年的业主装修呢，碰到了很多大麻烦。一个呢是找不到好的装修公司，第二呢听说了不少装修公司在跑路啊、关门的一些负面消息，就像前两天那个比较大的什么米是吧？对对对，心里捏了一把汗啊。于是呢，有的装修公司呢就打出了先施工后付款的名头，听上去是好事儿哈。但是业主说，真要遇到这种好事儿，还是得琢磨一下，这靠谱吗？ 其实我真的遇见过特别特别好的先装修后付款的公司，给了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我们碰见这样的公司，先装修后付款的话，先装修后付款它一定有一个阶段性的考核的。你比如说我今天进门以后，前面地面找平，那么前面地面找完平以后，把业主请来，你看一下我的前面地面找平的程度，不错不错，那我有个表格，你给我签字啊，贴瓷砖，贴完了你们认可了，给我签字。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是我们等整个工程完了以后，他要好把这款收回来啊，否则呢就不好收了，业主就翻两步不给你了，就很有麻烦。实际上先装修后付款在某种程度上压力转给了我们的装饰公司，但是呢可能更多的一大部分的主动权是在我们业主的手里的，我觉得是好事，但是要选择正规的好的装饰公司，否则的话你也是麻烦，也是麻烦。 是，当然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因为这都是一个形式， 对， 最主要的你还是要看他给你用的东西， 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付款方式，就是你要仔细去看合同当中有没有跟你写清楚，比如说我用的是什么，对吧？然后呢，这个如果说用到了不符的一些东西的话，我怎么去解决，对吧？是我是给退款呢，还是说我重新给你做呀？就是一定要写得很清楚， 很清楚的。所以为什么我又来强调这个。我们的听众，咱们在市场上去买一样东西的时候，都要知道先拿在手里边掂一掂看一看，然后我才给钱，我认为好我才给钱，那么为什么装饰公司不是这样的？装饰公司完全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把自己搁在第一线的那样的一个位置上，而不要往后放。所以很多的东西就是我们先要了解你的这个公司，先要了解你的合同，在一定的状态之下，我认为你好的，哎，你可以给我做，没问题的。 没错，所以说呢，包括这合同这东西呢，其实我们装修陪同师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会帮大家进行去审核 的。是 的，因为这个东西确确实实出现了问题以后很麻烦。 小的细节，尤其小的细节，防水啊，比如说防水啊，等等的一些小的非常小的腻子呀，那么我们要求你是什么牌子的，就 要 说到什么品牌的，对，是这样的。 好，来看一下第三条信息。在2017年上市潮之后呢，定制家具呢依然是个火热话题。那随着定制品类的增加和无处不在的跨界，产业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渠道不断前移和下沉的局面之下呢，定制家具呢正在扩张地盘，有序蚕食周边的产业。那成品家具呢将受到更大的冲击，从而呢积极转型创新，届时家具产业版图呢会将面临重构。 这是趋势。我跟你讲，这定制家具一定是从2018年开始，甚至从2017年的下半年2018一个发展趋势。为什么发展趋势呢？因为它我们现在很多的房子已经慢慢的告别了毛坯房的概念了，就是有一些简装的东西了，比如说卫生间啊、厨房啊，一些简装的东西。但是不管是它怎么样的简装的东西，有家具的几乎很少。所以说老百姓是需要有定制，尤其是我们的那些老房、二手房，定制是特别火热的。为什么呢？因为老房它的结构性在那儿了，如果我们到市场上去购买一个和它一模一样的东西，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定制起来。另外一个老房最要命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老百姓存储东西的地方需要大，需要多。我们进入一个新房子的时候，可能买不到几样东西，但是十年二十年以后，这满屋子全是东西。所以老百姓需要有放东西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恰恰定制家具就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对，它能根据你家里的情况，什么小旮旯都能 对打这种顶柜啊。现在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其实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人的一个爱装修理念，总是爱看平面。就是什么呢？地面看着满满的。我前两天去一个业主家，我看了我都可笑，半截啊，几乎墙面半截全是空空的。说这是不对的，因为一定要学会占有你的空间。 对， 尤其是上面的空间，完全可以做这种吊柜啊，漂亮点的吊柜没问题的。 只要是不再遮挡什么视线阳光， 对， 所以这就是设计师的厉害之处。 没错，没错， 他能很好的去帮你把这个空间给合理的这种规划起来。 对，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特别推崇说，不管多大多小的房子。都需要有一个设计师把你的整个的一个整体去帮你去设计，我觉得还是很必要的。 没错。 好的，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啊。刚落幕不久的上海厨卫展呢，让人意犹未尽。那各大品牌展示最新产品，再度掀起了市场的一场热潮。无论是几年老生常谈的这种智能卫浴，还是传统的卫浴产品，都在各自的领域开花，工艺上、设计上最大的做到了一个精益求精。 其实卫浴真的是空间非常之大。空间非常之大，我们还是比较有一些传统的那些卫浴的那种模式。我老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好的马桶是坐上去可以睡着的，次的马桶坐上去是个的。所以说我这个什么概念，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其实空间它的空间非常大， 对， 而且它才真正的慢慢的趋向于智能化的东西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现在我已经有这样的了，就是你从那一过可以放水。你从那一过就可以盖就可以自动起来，像这些东西慢慢的就会一点一点的会在市场上出现。 对，所以以后可能卫浴产品也会出现定制化的产品。 肯定的。 所以这个定制就像刚才说的，它是一个趋势， 但是 一定要选好东西。 没错， 因为定制产品刚才说的这个家具啊，其实真的是板材用的很多，所以这个板材怎么去把控它？ 对， 这也是我们陪同计划要给大家去做的事情。 其实特简单，高老师，我们不仅仅要看你给我做出来的这个样式。我要一定要让你在 这个合同上给我写清楚，你用的是什么板材？ 对， 你的什么标准是什么？有时候老百姓就忽略这一点，就不看这个，只看一个样子漂亮，给我做的漂亮，一定要看你给你用的是什么板材。 对，所以以后我觉得带大家去看一下各种板材的这种生产，包括比如说橱柜也好，衣柜也好。 对。 而且我觉得，就像除了板材之外，还有一个让大家特别忽视的，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个工艺问题。因为很多的封边技术，如果你封的好的话，那。真的就是可能它的这个就能 甲醛释放几乎就可以就压缩了很低的很低的一个状态， 但是封边技术做的不好，它就有可能同样的板材结果会出现问题， 对，而且会开呀，时间一长会开的， 没错。好，来看最后一条信息啊，随着智能家居的迎来爆发期，原本仅属于写字楼公寓使用的智能门锁也走进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区。那根据这个中国智能门锁产业白皮书2017年的这样一个显示，说中国、欧美、日本、韩国全球四大智能锁市场，那么不用带钥匙就能打开的智能门锁真的靠谱吗？那记者调查发现，说目前部分的智能门锁的安全性和售后服务都存在一些不少问题，消费者购买还是需要一些甄别的。 太对了，因为尤其是新生的事物，尤其是智能门锁，门锁正常标准的来讲，一个是我们的四功能，还有一个天地左右，天地锁吧，应该是天地锁，就是它有天地的，有锁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四功能。我碰见过这样的老人，给我打过电话，他当时买的那把锁是智能锁，是两功能的，指纹和密码。那么这两个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咱们先说指纹，指纹的话，如果我们把指纹搁在上面，老人设立了指纹了，应该能开。但有一点，如果你从超市买东西，你用这个右手长时间提了一个很重的塑料袋，到了你的门口以后，你再拿你的手指头往那个指纹上的放，门是不开的， 不好用了， 它就不开的。为什么？因为你手指充血，充血很多，它就不开的。所以有老人着急了，哎呦，指纹不行，密码吧，密码突然又忘了，坏了，这门都进不去了。所以一定要选择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四个吧，还有一个要我们要卡钥匙 ， 指纹、密码，可能更多的好。另外一看看是不是你天地也在锁啊，等等的，就是真的是要看，真的是，尤其是门呢、啊，这东西是门的钥匙，这是很关键的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像智能门锁呢是个好东西，因为确实能解决很多的便利。 对。 经常有朋友说这个家里妈妈们然后锁门外边好几次啊，然后呢这个终于安了一个智能锁，可以不把自己锁外边了，还是挺好的。 是。 对。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说。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平台啊，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事情，明天见吧。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 现在在中老年朋友圈里最流行的就是比一比谁还没有一双健步如飞轻巧稳健的健步鞋， 还真的是有道理啊。我婆婆就是年纪大了，这个脚变形了，一般鞋子不太好穿，一天下来路没有走多少，脚磨得挺厉害的。后来呢，我给她买了一双中老年专用健步鞋，哎呀，回来之后她特别满意，比单步鞋还轻，感觉像是没穿鞋一样。 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在广播唱畅销多年的瑞麟羊奶给大家带来了喝羊奶健步走的惠民活动。只要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只要99元。那订购四盒是两个月的羊奶量，就免费送大家一双中老年专用健步鞋。 这个优惠力度啊，我相信只要是了解瑞麟、喝过瑞麟的朋友都知道，那是相当划算。但是据我所知啊，健步鞋的数量有限，本档活动只有30个优惠名额，所以说大家感兴趣就先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占据优惠名额，送到家满意再付款。